6108-4007-106-108。 前两天网络上流传着一张财务自由标准表，第一阶段呢是菜场自由，生活基本保障，想买什么菜就买什么菜。第二阶段呢是温饱状态，饭店自由，想去哪儿吃就去哪儿吃。第三个阶段呢是旅游自由，还有就是汽车自由、学校自由、房子自由、国籍自由等等。越往下看呢，我越觉得差距太大。 你呀，就是太庸人自扰了。 嗯， 现在谁没点房贷车贷呀？家里老人要照顾，孩子学习要关注，各种生活开销都不少。但是呢，不能因为生活压力大就糊弄自己，将就的活着。快过年了，花15块钱给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这小日子啊，同样可以活出大智慧。 嗯，没错。那鲜芋仙新年专档特别带来了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给北京听众们尝尝鲜。5分钟之内，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订购一盒直接送2盒，等于说1999元，您可以带回家整整3盒600克的淡干海参。如果一周吃2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划算到每根海参呢，只要15块钱。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了解这款海参的朋友都知道，鲜芋仙海参呢在北京电台已经推荐了好几年了，每一根呢都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品质是没有话说的。那价格方面您细算一下，这马上要过年了，1000多块钱给爸妈过节费他们也舍不得花，给孩子报个补习班吧肯定不够，请朋友吃顿饭也就是2瓶酒的钱。但是今天呢1000多块钱可以给全家人吃上整整1年的海参饺子、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海参煎饼等等。那一次花费才10几块钱，您还在犹豫吗？加油来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鲜芋仙新年回馈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所以如果您也想来尝试一下，又或者是想着过年给家人给朋友准备一点不一样的礼物的话，那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10几块钱吃野生海参，这和吃条鱼买斤虾的花费是差不多了，那肯定是选海参了。只是这海参怎么发呢？别担心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都能免费获得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把淡干海参用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24小时就可以吃到劲道 Q 弹又鲜美的海参食材了，无需插电，操作简单方便快捷。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1513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呀，听你们家的海参已经快2年了，一直没下手，听说今天1000多块钱就能吃1年的海参，那一定要试一试。还有9007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了5套，说年底了，一直都在忙，也没时间回家看看爸妈，听说这海参啊营养高，那就给2边的老人各送过去2套，自己呢再留1套吃。确实都说这药补不如食补啊，海参虽然是食材但却不简单。 没错，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市面上一盒就是1999元。本档新年回馈，花15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吃上一顿鲜美营养又好吃的进口野生海参了。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我们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这一次新年巨献呢特别接地气，花1999元就能给全家人做上1年的海参饺子、海参小米粥、海参煎饼、爆炒海参等等。那划到每一次吃海参啊，才10几块钱，别犹豫了，赶快来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先看再验，满意了再付款，最后30秒钟立刻 刻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指示入穴，单刀赴会， 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袁绍当即把所有的诸侯请到中军帐商议破敌之计。袁绍是先问曹操：孟德，老贼董卓亲自领兵，兵分两路，我等应当如何破敌？咱们怎么打法啊？袁绍很重视曹操，有事先问他。曹操微然一笑：本初，这有何难？老贼董卓不是兵分两路吗？咱们两路迎敌，请盟主您首先下令派孙坚攻打汜水关，然后您再派几路诸侯到虎牢关去迎敌董卓。孟德不才，愿讨一令，接应两处。我既接应汜水关，也接应虎牢关，做他们两下的后盾。我看是董卓可擒的，他这不是给咱们送上门来了吗？咱们就捉拿逆贼吧。袁绍点头啊，孟德之计甚善。他立刻拿起一支大令来，让孙坚率领10万精兵攻打汜水关，然后袁绍让王匡、乔瑁报信袁以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8路诸侯去攻打虎牢关，领人马20万，让王匡做先锋官，公孙瓒为主帅。最后给曹操一支令，叫他带领精兵5万是两路接应。王匡统帅精兵1万来到虎牢关前，他还没等扎入大营呢，就听虎牢关那一声炮响，紧跟着探马跑来了，报上来，董卓派将讨战。哎呦呵，王匡一听来得快啊，行了，先别安营扎寨了，先打吧。他率领人马杀到阵前，一字长蛇把队伍拉开。王匡在门旗下注目这么一瞅，哎呦，在阵前有一员大将，把王匡给看傻了。为什么呢？他自从领兵作战以来，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将军。他问身边的中军官：此将何名？哎呦，太守，您不认识，这就是董卓膝下义子吕布吕奉先呢。哦，只见他亮银冠，珍珠嵌，雉鸡尾，多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袋，水镜簪，宝雕弓，如弯月，走兽狐，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闭月羞花，芙蓉面。嘿， 这可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可惜呀、这么好的一员将，保了逆贼董卓。那位将军过去生擒吕布，某愿王从旁边飞过一匹战马，正是王匡手下的大将，他叫方悦。鸣枪催马到了阵前，通说名姓之后是顶枪就刺。吕布哪把他放在眼里，两马一打对头，扑隆，吕布把方天戟这么一抖，用了一招叫蛟龙出海。方天化戟，戟头直奔方悦的这胸窝就刺来了。方悦用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崩，嚓，他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以为这下子就给崩出去了，这戟纹丝儿没动。只见吕布微微一欠身，前手压，后手一抬，噗，刺方悦于马下。王匡一看，好厉害！他这好厉害这句话刚一出口，吕布把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呀、紧跟着金鼓大作，哗，他的人马就掩杀过来了，把王匡杀得大败。幸亏后边几路诸侯上来了，人家吕布不追了，这才长得胜武回了虎牢关。诸侯们合兵一处，这几位一看王匡怎么满脸惊慌啊，一问这才知道，哎呀，列位大人，这吕布吕温侯可太厉害了，要是按我看呢、他比那华雄厉害得多。有几个诸侯听到这会儿撇了撇嘴，行了，你别替吕布吹了，明天在虎牢关前我们要和他决一死战。跑，跑上来，吕布骂阵，哟，来了迎敌，倒打倒打倒打，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各路诸侯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到了阵前，摆了一个五方大阵，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刀枪明亮，盔甲鲜明。各家诸侯勒住战马，举目一看，有的人心里就合计，看来王匡还不是替吕布吹，倒是有点气派。公孙瓒问了一声，什么人去斩吕布首级，带我来。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举着五谷托天叉，催坐下马到阵前，通明之后就跟吕布杀在一处了。这穆顺还真不含糊，居然能在吕布的马前走了四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噗，把穆顺挑下了鞍桥。休伤我将，这休伤我将话说出来，马也就到了阵前了。大家一看是河北太守孔融的大将武安国，铁锤将军武安国呀，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的马前走了七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个平分秋色，大戟由上往下一劈，咔嚓一下斩断武安国的左臂。武安国惨叫一声，当啷啷被锤就扔了，他左边一栽右边一晃，差一点灌下鞍桥，一俯身哇败下去。借着武安国这一败，吕奉先催马挥动方天画戟，杀入了公孙瓒的阵脚。杀过来了，众诸侯一起举起兵刃迎敌吧。好家伙，几万人马，八路诸侯，就把吕布给围起来了。吕布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东突西杀。只见他的画杆方天戟是上下翻飞，把这些兵将杀的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过去？哎，我亲自迎敌吧。他把金顶枣阳槊这么一举，小儿吕布休得猖狂，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哦，吕布想起来了， 这次他们兵发虎牢关，他就是临时的那个大帅北平太守，擒贼擒王，我先把他捉住。挺戟催马，两个人杀到一处，公孙瓒使尽了平生的力气，只是在吕布马前走了十来个回合，让吕布杀的公孙瓒汗流浃背，盔歪甲斜。公孙瓒一想，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我败吧，虚晃一束拨马就走啊。吕布没追他，公孙瓒一看，哎，还行，他没来赶我。他哪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啊，他这是有意让他跑一段路，让他出去几箭地，就那搭弓射箭那个箭，连射这么几箭，放出那么远去干嘛呢？让他知道知道自己胯下赤兔兽的厉害。一看差不多了，吕布用手一拍赤兔兽马脑门上那红月光，啪，那红月光那紫松毛扑下的就炸起来了。感情这赤兔兽就怕动这个，一动它这地方，它就像发了疯一样，它四蹄蹬开，那哪是马跑啊，简直是一团风啊，就追到公孙瓒的背后来，马头已经衔住了公孙瓒的马尾。公孙瓒一听后边风声响，哎呦不好，吕布的方天戟就过来，大戟瞄准了公孙瓒的后心，离他那护心宝镜只差一头发丝儿。就在这时候，听有人喊了一声，三姓家奴休得逞狂，你家三将军在也何？什么东西狠狠的一下砸了方天画戟声，就是吕布吧，要换别人这戟是非出手不可。赤兔兽往后退几步，哒哒哒哒哒，吕布手摁鞍桥，停住画戟，举目一看，在他面前飞来了一将。此将生的如同冰铁塔一样，头上戴着冰铁盔，身穿皂罗袍，胯下乌骓豹，手持丈八矛。他生的豹头环眼，豹掌刚然，好威武啊！来将何名？叶云，张飞。哦，哎呀，吕布这才咂摸过滋味来，刚才他怎么管我叫三姓家奴？哦，自己姓吕呀，拜了一个干老子丁原，把丁原杀了之后又拜了个干老子董卓，可不是三姓吗？哎呀，别看此人生的粗鲁，他骂人很厉害呀，这话多尖刻呀。吕布大叫一声，岂杀我也。张飞一看他不过来打，站那儿合计什么呀？吼吼吼，张飞笑了，刚才我骂他三姓家奴，他合计过味儿来了。吕布啊，怎么样，娃娃，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不是三姓家奴吗？今儿你四姓得了，下的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的面前，叫我一声干老子，你再姓一次张，然后我一枪将儿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差点把吕布给气哭了，简直是七窍生烟了。瓒费气无特甚，休走砍截，扑隆一个大蟒出洞，急奔张飞刺过来。三将军不慌不忙，右脚一踹绷凳绳，左腿一敞裆，磕下一点飞虎掌，啪，往旁边一拨乌骓马，啪，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了。二马盘桓打到了一处，四方面的战鼓一块敲啊，有吕布的人马，也有这些位诸侯的人马，敲战鼓是给两位将军助威。开始是十几面战鼓，后来就增加几十面，几十面大鼓一起敲，鼓声阵阵， 吕布还打算像挑那两员将士的一级把张飞有马上掀下去，哪有那事儿？这张翼德是越战越勇啊，他越打越精神，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60回合未分胜负，把关镇的诸侯都给看傻了。开始还能分出个个数来，知道吕布骑的是赤兔兽，张飞骑的是乌骓马呀，后来分不出来了，那两匹马呀都咬到一块撕到一堆去，两员将士枪绞着戟，戟绞着枪啊，赤兔兽好像一片红霞，乌骓马好像一块乌云，乌云拖着红霞，红霞裹着乌云，镇上的人这么一看眼都花了，分不出色儿来了。在旁边的关羽关云长一看三弟60回合取吕布不下，云长有点不放心了，一催坐马杀上阵来，哇哇吕布休得逞狂，二将军来也。说着话手举着82斤的青龙偃月刀，他被残眉倒竖是凤目圆睁。关云长这两只眼不轻易睁，总是那么微合着，像睡着了似的，他要这么一瞪眼就要宰人了。吕布听见了喊声，侧脸这么一看啊，吕布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在相府看见过李肃那告急文书，告急文书上写着说华雄被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给杀了。就这位吧，还没等吕布问他的名姓呢，青龙刀力劈华山就砍下来了。吕布把牙关一咬，力敌二将三匹战马，杀了一个丁字形，又战了30回合呀，还没分出输赢来。这时候刘玄德撒马过来了，手里举着雌雄宝剑，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啊。吕布一瞅，哦，你们哥仨打我一个呀，今天我和你们一死相拼了。这四匹马就像走马灯一样，那战鼓敲的是震的耳欲聋啊，这鼓是越敲越有劲。怎么没动静了？漏了，干脆不敲了，号角不吹了，这战场上是鸦雀无声，从来战场上没这么肃静过，不是肃静，把这战场上观战的这些人全都给看呆了，连眨眼睛啊都怕耽误功夫。有多少战场上的名将从未见过这么样打，这么样杀，打得这么凶，这么恶的战，一股杀气直冲斗牛。只听几员将军手中兵器相撞之声，再没有别的声音。刘备上去又打了20多个回合，吕布可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他就觉得手中这方天画戟沉了。一个人有多大力量，浑身都是铁，你能碾多少颗钉啊？这时候远处在虎牢关上观阵的董卓替吕布暗捏一把冷汗，我儿奉先不能再打了，他吩咐赶快鸣金，文鼓必进，文金必退。听见锣声，吕布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他把方天戟这么一摆，扑隆，在玄德面前虚晃一戟，一搏赤兔马，倒拖着方天画戟带回了虎牢关。张飞呀，是苦追不舍呀，他叫他两个哥哥，咱们一起杀过去吧，杀进虎牢关，生擒逆贼董卓。一口气追到关前，董卓一看不好，他赶忙吩咐开弓放箭，把这三员将给我挡住。这箭呢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刘关张不能再前进了。此时呢 公孙瓒也吩咐一声鸣金收军，人家回去大摆庆功宴给刘关张贺功去了。这个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告诉公孙瓒呢，要了400名号角手，200面牛皮大鼓，冲着这虎牢关是连吹带敲。你说这不是给董卓添烦吗？董卓吩咐关门紧闭，别打了。他回到了帅府，也得摆桌酒菜呀、就算给他干儿吕布压惊吧，这酒喝着挺没劲。这时候在旁边陪酒的这李儒啊，他可就想了，哎呀，这么打哪行啊，如今是华雄被斩，吕布大败，看来这虎牢关有点守不住了。当时他没敢说，等酒席宴散了之后，李儒跟着董卓来到书房，相国，我倒有一个办法想跟相国您说说。有话你就讲吧，我看咱们别在虎牢关这儿守着了，咱们回去得了。 啊， 董卓一听，到哪行啊，咱这等于把虎牢关双手奉让给了这伙子造反的诸侯啊，那他们还不乘势进兵包围咱的洛阳啊。相国，以我之见，这洛阳咱都不要了。您好好想想，自从光武中兴，那么洛阳相传也10几地了，看来这个洛阳是气数已尽。相国，这屋子里没有外人，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您要想日后面南背北称95之尊，您要做皇帝，那您就不能再在洛阳这儿待了。现在的发祥地不在这儿，是在长安。您呐，弃虎牢关回到洛阳收拾收拾，是迁都长安呢、这地方咱不要了。嘿，感情董卓也这么想过，没想到今儿让李儒给说破了。特别李儒一提他以后要做皇上，董卓是非常高兴，他当时就依了李儒之计，吩咐在这虎牢关城头上给我遍插旌旗，给人一种增兵的感觉，实际是假的。董卓悄悄的夜至三更带着人马回了洛阳。他回到洛阳之后，是连夜就把文武找来了，商量迁都之事，说我要把皇帝幸驾长安。这个幸驾呀，就是皇上搬家。当时把众文武说愣了，有几个大臣出来反对，董卓那哪让啊，他当即呀就把太尉杨彪给贬为了庶民，然后还杀死了几个大臣，吓得这些文武都不敢言语了。董卓这才一摆手，说今天晚上在天明之前就要从洛阳起身。哎呦，随着董卓这道令，这洛阳城就乱了。就在这天当夜，那宫廷内外，皇帝后妃，满朝文武，黎民百姓是哭天叫地。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慎入，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这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董卓吩咐他亲信铁甲军到处行抢啊，从宫里头开始，逮哪儿抢哪儿，谁有钱抢谁，金银财宝、衣服物件、美女少妇，逮什么要什么，连皇陵都给撅了。这董卓是真狠呐。然后他又下一道令，把这洛阳城从打宫中一直到四门一起放火。就这一道令，转眼的功夫，洛阳城是一片火海呀。洛阳建都多少年了，那经过多少代皇帝了，这个地方是非常繁华。可是就随着董卓这一道令，没用几个更次的功夫，洛阳城变得是一片瓦砾，鸡犬难寻呐，太惨了，真叫人是惨不忍睹哦。老贼董卓劫持着皇帝离开洛阳没有半日之功，诸侯之中的那位孙坚就来到了洛阳。孙坚不是奉命攻打汜水关吗？他这一打可真省事儿，一刀一枪都没用，李傕郭汜是弃官逃跑。李傕郭汜跑了啊，他们俩奉董卓之命镇守汜水关，董卓让他们就看着这关就行，你也甭打。看着看着，他们这才听到消息说董相国跑了。嘿，李傕郭汜一想，你这什么人性，你让我们俩人在这儿给你把着关，你怎么跑了？你告诉我们一声，你跑啊，我们也跑。稀里呼噜带着人马逃了。孙坚就这么着就杀上汜水关来了，由打汜水关长驱直入来到洛阳。他就是先锋官呢，所以孙坚进了洛阳一看，这么大的火，这怎么能行？他立刻吩咐手下军校是四处救火呀。好不容易总算把这大火给扑灭了，孙坚呢就在这宫廷的这废墟上扎住了营寨，然后派人禀报盟主袁绍得知，请袁绍到洛阳来。孙坚的这个令刚传出去，袁绍率领各路诸侯就到了，来到洛阳这会儿各处扎营啊。怎么叫各处扎营？就是各自挑各自地方，您看这儿有块空地儿，您就把人马安这儿得了。现在谁也管不了谁，也没法管，也没地儿啊，这洛阳烧了个乱七八糟，所以城里城外啊哪儿都有这些家诸侯的兵马。袁绍盟主的大帐刚刚支架起来，曹操就找来了，奔出说是如今董卓逆贼已经劫持天子，火焚洛阳而去，您怎么不赶快的追呀？袁绍听到这会儿捻然一笑，孟德，连日来人马苦战，疲劳过度了，我想先在这儿江西几日，就是我在这儿休息休息。是这么回事吗？不是，感情袁绍啊，他这是保存实力，他不想去追董卓了。他领着这些诸侯打进洛阳，自己就觉得是大功告成了，干嘛我那么疲惫，随着董卓的后边去追，我也追不上他，万一要中了董卓的计呢，我还不得损兵折将啊。袁绍这么一来，各家诸侯就都不动弹了。 是各有各的打算呢、啊。曹操生气了，曹操一看这正是一鼓作气擒拿逆贼的好机会，怎么都不动了、啊、哼，把曹操气得一跺脚，这群庶子难与为谋，气得曹操直骂他，就说这一帮啊都是没有出息的人，可惜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哼，你们不是不追吗？带我去生擒董卓。曹操的人马并不多，但是行动很迅速，他追得还挺快。可是曹操没想到，果然董卓有计。其实这计策还不是董卓设出来的，是他手下的那谋士李肃。李肃唯恐后边有兵马追赶，他派荥阳太守徐荣在半路上埋伏着，然后他让吕布吕奉先断后。曹操领着人马追上来了，正好上了人家的圈套。吕布迎面杀过来了，徐荣又打后边杀上来了，把曹操杀得大败。曹操拨马是落荒而逃，不知跑出有多远来。突然他听草丛中一声大喊，砰楞一下伸出两条枪来，正好刺在他这马腿上，这马稀隆隆一打换，砰腾一下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曹操给摔下来。草丛中跳出两个军校，把曹操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刚把曹操捆上，曹洪来了。曹洪到了跟前，怒吼一声就把这俩军校给杀死了，然后把曹操的绑绳松开，他让曹操上马，您骑我的战马，我在部下保护您。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大将军怎么能没马呀？哎呀，曹洪一听，您赶快上坐骑吧，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可无功。那就是说没我没关系，没您可不行。曹洪跟曹操那是兄弟呀、啊，虽不是亲手足，可但是他们是情同骨肉。曹洪扶着曹操上了马，跑到大河边，哎呦，前边有长河挡道，后边有追兵。曹操一看，这回完了，我命难保啊。曹洪告诉您不要担心，他打马鞍桥上把曹操搀下来，背到后背上，趟着水过了河了。后边的追兵没追上，只等到天光大亮，曹操这才把残兵败将聚集到一块儿。这一看可太惨了，本来是一万多人马呀，现在还剩个一千来人。曹操乐了，哈哈，这仗打得有意思啊，没想到咱们中了逆贼董卓的奸计。手下这些将校一看也怪可笑，心说咱们这曹将军真有点意思，让人给杀得大败，哎，他反倒乐了。哎，这就是曹操的长处，打了败仗他总不馁。大伙儿就劝了，说曹将军，咱们赶快收拾收拾回洛阳吧，还得去会合那些诸侯啊，在这儿怎么算呢？曹操一听，哎，立刻摆了摆手，此言差矣，咱不能回去了。怎么回事？袁绍那些诸侯啊都没有多大的出息，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共事。大家一听奇怪啊，曹将军，那怎么能和这些诸侯不能共事了呢？嘿嘿，你们哪里知道，他们是各怀一心，都有私心。十八路诸侯刚一开战，袁术就不给孙坚发粮草，所以孙坚大败。现在袁绍领着这些家诸侯到了洛阳，如果要一鼓作气苦追不舍，逆贼董卓可擒呐、啊。可是他们都不动他了，现在像一盘散沙似的，我跟这些人共事有什么出息啊？你们随我走吧，我自有灭董卓之策。大伙一听，那好啊，曹将军，我们就跟着您走吧。 曹操领着这些败兵走了。曹操啊，分析得真准确，他算把这些诸侯给看透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曹操刚走，这洛阳就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孙坚他把他的大营不是扎在了这个皇宫那废墟上了吗？哎，他手下的军校啊，从一眼井里边打捞上来一个宫女，这个宫女怀里头揣着一个锦盒，把这锦盒打开这么一看呢、啊，里边是一颗玉印，这颗印是四寸见方，坏了一个犄角，用金子镶着，在这印上刻着五条龙，背面呢有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捧着这颗玉印就愣了，这印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呀，光彩如此夺目，这是颗什么印呢？他赶忙就把手下非常贴心的那几员大将找来了，程普、黄盖。程普一看这印呢，哎呀，将军呐、啊，说这是传国玉玺呀、啊，感情这是皇上的印。那么这玉玺怎么会跑这宫女身上去了呢？这就是十常侍作乱那时候，何进被杀，宫廷大乱，小皇上也让人家给劫跑了，这些宫女呢一个个东藏西躲，那么这个宫女就保护着这颗玉玺，她想找个地方藏起来，可能也藏不住了，她是投井而亡，这玉玺就在这儿出现了。程普看着这颗玉印呐、啊，他告诉孙坚：“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呐、啊。”孙坚一听：“我喜从何来？”哎呀，将军，您怎么还糊涂？谁要是得到这颗玉玺，谁就可以当皇帝了。啊！孙坚一听，心里头呼啦一下子，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将军，您可不要走漏半点风声。这个孙坚手里边捂着这颗玉玺，往左右一看，刨去他的贴心大将，还有十几个亲随军校，他都告诉一声：谁要给我走漏出去半点风声，我就把他粉身碎骨。孙坚抱着这玉玺，是说什么也不撒手。他留程普、黄盖在帐中饮酒，程普就给他讲了讲这颗玉玺的来历，说这玉玺是怎么来的呀？是和氏璧制成的。这和氏璧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代，楚国荆山脚下住着一个人，这人名字叫卞和。这个荆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南漳县西。这卞和是砍柴为生啊。有一天他发现呢、啊，就在这山脚底下有一只大鸟。哎呦，这鸟可太好看了，漂亮的都没法再漂亮了，那身上那个羽毛啊都是五光十色的。说的是孔雀，不是孔雀；说它是大鹏，不是大鹏。这卞和看着看着呀，他惊叫了一声：“可了不得！什么鸟啊？凤凰！”这凤凰正在那块石头上那儿落着呢。卞和一声惊叫，把这彩凤啊给惊飞了。卞和几步跑过去，就把这块石头抱在怀里。他抱这块石头干嘛呀？卞和听人家说过呀，说凤凰这个鸟可了不得，它不落无宝之地。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凤凰这种鸟，现在没有，古代也没有，那么怎么出了个凤凰呢？这是古人呢想象出来的 这么一种大鸟，美丽的鸟。古人认为凤凰啊，它象征着祥瑞。说是凤凰，它是一般的树它都不落，只落在梧桐树上。怎么单落梧桐树呢？这个梧桐树在古代人看来啊，它品质高贵，比一般的树木啊都尊贵。这个凤凰一般的呢，它也不轻易落那儿。如果落到那地方，那地方就出现宝贝了。出宝贝还是次要的呢，在古代人想象啊，说那地方就要出真主了，出现圣德之君。不是有那么一个传说吗？武王伐纣的时候，说凤凰凤鸣岐山，就在岐山那儿大叫三声，出现了真主周武王，所以才引出一段武王伐纣，立了周朝，相传了800载呀。今儿个汴河一看这只凤凰，那么落在荆山脚下，一个是这块石头肯定是宝贝了，再一个呢，我们楚国呀也要出现圣德之君了，所以乐得他在这柴火也不打了，他就背着这块石头啊进贡去了，送给他的国君，说这块石头是宝贝宝玉。这个楚王一看这是块大石头啊，怎么是宝玉呢？就把玉匠找来让大伙看看，你们看这什么玉？大伙说这是石头。楚王啊就把这卞和给轰出去了。卞和不死心，过了没三天他又来了，还是背着这块石头，他说这确实是块玉。楚王又把这玉工找来了，一看说还是石头。楚王一气之下就把这卞和给越了足了。越足是怎么回事？不是把脚砍下去了，就把那割了棒啊一块骨头给摘下去了。这个刑罚呀叫越，这个刑罚最残酷啊，这人就残废了。卞和背着石头回了家了，柴火也打不了了。过不多久楚王死了，楚武王继位了，卞和呀拖着那条残废的腿背着这块石头他又来了。他把这石头献给武王，说这是块美玉宝贝。楚武王听说过这事儿，他赶忙把玉工找来说，你们给我看看。这些玉工都烦了，说还看什么呀，这就是一块大石头，他这是蒙您呢，他想着要升官发财，他这不是诚心来起哄吗？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上有点毛病？楚武王也生气了，就把卞和呀那条腿也给越了，俩腿都残废了。卞和抱着石头回了家了，他很伤心呢、啊、有时啊他就抱着这块石头坐在荆山脚下这儿哭。大家看着他呀也都怪难过的，说是这回你死心了吧，两条腿都完了，你把这石头就扔了就得了。哎呀，卞和一听这块石头不能扔啊，这是宝贝啊，凤凰曾经落在这块石头上，我还得把它献给国君。把他这房前左右的邻居呀、啊、都给气跑了，你这人可真怪，两条腿都废了你还要把这石头献给国君呢、啊、早晚你这脑袋不得搬了家呀，你这是何苦呢？搁谁也是把石头一扔就算了。卞和不干，说我非把这块石头献给国君不可呀，如果说不献给我们的国君，我是死不瞑目啊，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把这石头给他。嘿，大伙一想这是决心已下了。果然过不多久楚文王继位了，卞和呀叫人抬着他抱着这石头他又来了，他就坐在这个午门外边这哭。楚文王知道了，楚文王啊派人把卞和给找来了。楚文王知道这档子事儿，说是前者两位国君对你这块石头都很生气呀、啊、 不单把你轰出去，把你两条腿都给你废了，你怎么又来了？卞和听到这会儿给楚文王磕了一个头，说是大王，我拿的这块石头啊，不是石头，它是一块宝玉。他又把呀凤凰落在这石头上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玉工们呢，小心翼翼地把这石头抛开了，一看里边果然是一块美玉。那么楚文王为了表彰卞和，就把这块玉起了个名字叫和氏璧。那么卞和干什么三番五次的非把这块和氏璧献给他的国君呢？甚至于两条腿都废了他都不后悔呀。因为卞和有一种信念，古代不是有这个凤凰不落五宝地的传说吗？尽管它是个迷信传说吧，那么既然凤凰落在这块石头上了，这块石头是一块宝贝，那么这个样的宝贝呢，就应该把它献给爵位最高而且非常有德行的人，他才够佩戴这块宝玉的资格。那么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呢？只有他的国君楚王。所以啊，他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把这块宝玉献给了他的国君。卞和的行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就是他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这种精神十分可嘉。那么这块和氏璧到底是不是玉呢？也有的说荆山这地方不产玉，说这和氏璧啊本来就是一块石头，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啊，是一块很出奇的宝石，传说不一吧。不过和氏璧这个故事流传可很久了，后来这块和氏璧传到了秦始皇的手里，秦始皇让能工巧匠在上边啊刻了五条龙，又让李斯撰写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呢，这块和氏璧就变成皇帝的传国玉玺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少了个犄角啊？在王莽篡位的时候啊，有一位皇后拿这块玉玺呀、打王莽来着，没打着，摔下个犄角去。有人呢就用金子把这犄角给镶起来了。今儿个孙坚得到这颗玉玺了，他是喜出望外，心说我还在洛阳这儿待着干什么呀，我连夜走吧，赶回江东，我怀抱着这颗玉玺面南背北是登基坐殿。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 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鲜芋仙新年特惠，花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您一定要关注了。 没错，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一根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多头的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但是今天新年巨献，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订购一盒海参，送一盒海参，再送一盒海参， 是 等于说花1999元可以带走原价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 是的， 这要是一周吃两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嗯， 划算到每次只要15块钱。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吴先生说啊，听你们家推荐海参已经有段时间了，马上要过节了，总想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带点不一样的礼物。 嗯， 进口的野生海参15块钱就能够吃一次，那肯定不贵。 嗯， 还有5249的朋友说，上次订的海参已经送到了，1000多块钱3盒干海参，够我们全家吃段时间了。 嗯， 今天呢想再订2套，打算过年送朋友。 嗯，确实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春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忙碌了一年，只有春节的时候全家人才有空围坐在一起，谈谈工作，聊聊家庭，吃着爸妈为我们精心准备的年夜饭。 嗯， 还有孩子们爱吃的海参水饺，香喷喷热乎乎的海参饺子，让春节更有家的味道。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新年回馈，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海参的活动，您听到就别错过了。 是的，想想看，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块钱可以直接带回家3盒的野生海参。 嗯， 一周吃两次的话呢，可以吃到明年的冬天。 对， 划算到每一头海参啊才15块钱。 嗯， 15块钱买一杯奶茶只能够一个人喝，去菜场啊买一斤青菜也差不多了。 嗯， 但是今天呢，您还可以给全家人的菜篮子多一种选择，海参。 嗯， 而且呢，这款鲜芋仙的海参啊，它每一头都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野生海参。 嗯， 是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 嗯， 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 嗯，还有一点很重要啊。 嗯， 就是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 哎， 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而且口感 Q 弹劲道又鲜美，老人孩子都爱吃。你看手机尾号2376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就说了15块钱就能吃野生的海参，我也想给父母订一点。 嗯， 只是担心他们不会做怎么办呢。 哦， 您放心啊，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要赠送海参焖烧杯一只。 是， 把淡干海参用开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到杯子里面，无需插电，24小时之后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嗯，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天气冷的时候呢，全家人吃一点海参特别好的选择。 嗯， 鲜芋仙的新年巨献，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3盒的进口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5997，只要1999，就能够让全家吃上小一年的海参大餐。 嗯， 给爸妈做一顿海参豆腐煲。 嗯， 鲜美爽口又营养。 嗯， 给孩子可以做一个海参煎饼，劲道好吃又健康。 是， 给爱人来一个葱爆海参，补充能量，身体棒。总之啊，海参海参，海底人参，全家老少都能吃。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算看啊，1000多块钱可能就是一双皮靴的钱，一件羽绒服的钱。 嗯， 但是今天的1000多块钱可以给全家人吃上整整一年的海参饺子、海参小米粥、海参煎饼、爆炒海参等等。 是， 这份健康投资您值得拥有。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1999块钱吃小一年的海参。 嗯， 还再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 嗯， 划算到每一根的净 进口海参呢只要15块钱， 是， 所以别犹豫，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先看在验，满意付款，最后30秒钟立马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文明知识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各路诸侯的先锋官孙坚，他手下的军校由打井里捞圣科印来，孙坚不认识。他身边的将军程普这么一看，哎呀，说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这是皇帝的印信，是玉玺，您得到这个东西啊，您就有当皇帝的希望。哎呦，孙坚当时也乐懵了。我说程普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主公，我看咱不能在洛阳这儿待了，得想办法回奔江东。好，孙坚当时打定主意，明日我脱机不出。什么叫脱机不出？我说我有病了，我谁也不见，我只是跟袁绍悄悄说一声，我得回家养病，你看怎么样？程普一听此计甚妙，然后孙坚嘱咐大帐中的所有亲军小校，谁要是给我往外透露出一个字去，我是定斩不容。这些人一听是诺诺连声，谁敢往外泄露啊？哎，你还别说，有一个小校啊，他是袁绍的乡亲，他看孙坚这事儿做得不怎么样，怎么捡了东西压么巧动不言语呀、我呀，我给盟主袁绍送信儿去得了。他连夜跑进了袁绍的大营，就把这事儿跟盟主袁绍说了，当时把袁绍气得够呛。孙坚，这你可不对，好啊，你不是要找我来告假吗？我看你跟我怎么说。第二天孙坚果然来了，袁绍还像往常一样对他挺客气，在寝帐接待了孙坚。寝帐之中除袁绍还有他两员大将，是颜良文丑，佩剑而立。寒暄几句之后，孙坚就说了，盟主，近日我身体不爽，我想跟您请个假，回到江东暂且歇息几日，日后盟主有用我之处，您再给我一令，我是立刻就到，听从调遣。袁绍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哈，孙将军身有贵恙，理应将息呀。可是将军得的是什么病？这个孙将军，你自己要是说不出来，本初可以给你说出病源。盟主，那么您说我是什么病呢？你呀，害的是玉玺之症。 孙坚听了一会儿，腾腾一下就站起来，当时这个脸就改了色了。盟主，这话从何说起呀？ 哈哈哈哈，孙将军，所谓玉玺之政，还不是从井内捞出来一个宫女吗？不是这么回事吗？袁绍就把这话全都说了。孙坚一听，怪呀，时间这么短，他怎么知道的呢？自己一想，我可不能承认。盟主，你错怪我，我根本就没打捞过这样的宫女，我也没看见过这颗玉玺。袁绍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孙将军，你乃是诚实之人，不要在我的跟前扯谎了。玉玺乃是传国之宝啊，我们各路诸侯汇集一处来灭董卓，董卓从洛阳逃走了，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的来到洛阳这儿不是容易，你见了这玉玺应该把它献到本初的跟前，让各位诸侯在一起商议商议，然后做出处置。你怎么能就这样藏起来，要把它带回江东呢？我劝孙将军赶快把宝印献出来吧。 其实袁绍啊，也有私吞玉玺之心。孙坚明白袁绍这套，孙坚怎么肯把玉玺交出来呢？ 盟主啊，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凭空掉下来的冤枉，我真没看见。怎么，孙将军，你还要个对质之人不成吗？什么叫对质之人？来呀，把那小校招来。 功夫不大，那报信的小校乐呵呵的走进来了。 怎么那么乐呵啊？ 他禀报完了这个消息之后，袁绍重赏他了。 他进来一看， 孙坚将军在这儿呢。这小校往后退了一步，袁绍告诉他不要怕，你当着你家主公把这事儿给我详细说一说。小小刚这么一张嘴，可把孙坚气坏了，他一摁崩簧，苍狼被宝剑就亮出来，要把这小校给杀了。袁绍袁本初嚓的一声也把剑亮了，袁绍身后边的燕良文丑都把宝剑拉出来。孙坚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程普、黄盖，两个人当时撤出防身的宝刀，刀剑出匣是寒光一片。袁绍急了，孙坚，你在我的大帐之中休得无礼，眼看这就要动手了，好多诸侯闻讯赶来了，纷纷解劝，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能闹到这一步了？袁绍说袁绍的理，孙坚说孙坚的理，孙坚是咬紧了牙关不承认。大家就问他，他们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绝对没有，我在列位诸侯跟前可以发誓。 众诸侯这么一听，嗨，那就别起誓了，孙坚既然急成这样，跺脚捶胸的都要起誓，肯定是没这么回事。那大伙儿就劝吧，有几位啊劝袁绍，这几位呢就劝孙坚，又打大帐里把孙坚给拉出来了。孙坚气哼哼的回到了自己的大营， 他回来之后带着程普、黄盖等几员将军这么一合计，咱们还在这干嘛，走吧，当即罢营起寨，离开了洛阳。他这一走，无私有弊，袁绍一琢磨，肯定这玉玺他拿走了， 当即袁绍就写下了一封书信，送往荆州交给刘表，他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这刘表啊，跟袁绍的感情很好，他特别听袁绍的话。孙坚的人马还没到呢，刘表就把阵势摆开了，重重设卡呀， 孙坚一道是两下一场鏖战，这顿打呀，孙坚人马少啊，寡不敌众，差点叫人刘表给逮着，幸亏是程普、黄盖几位将军舍命相保，就那样还带了伤了呢，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江东。孙坚这个脾气暴烈呀，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啊，他越想越窝囊，非报这仇不可，多少人劝也劝不住他，终于他领着人马到荆州去了。谁成想到了荆州，仇没报成，中了人家刘表的埋伏了，孙坚死在刘表的手中。可怜这一代英雄啊，为了藏这么一颗玉玺把命搭上了。从此呢，孙刘两家结下了冤仇，这是后话了。那么当时在洛阳这会儿的这些诸侯呢，嗨，这些诸侯更加离心离德了，他们看曹操去追董卓，叫董卓杀的大败，孙坚一气之下也走了，那有心眼的早就拔营起寨了，有几位诸侯还在这儿，可是粮草接济不上了。兖州刺史刘岱就找东郡太守乔瑁借粮，这乔瑁手里有粮，他不往外拿，他不借，刘岱一气之下把乔瑁给宰了，把他的粮草和军兵都收过来了，自相残杀，你说这不乱套了吗？最后都走了，连袁绍都拔营起寨了。董卓得到这消息之后哈哈大笑，他最怕的就是江东猛虎孙坚，孙坚这一死他放心了，各家诸侯这一不战自散，老夫从此无忧啊，什么我都不怕。他在长安更加骄横，是自领上父，他敢比江上姜子牙，这家伙的野心越来越大。其实你有那才学吗？人家姜子牙是大军事家呀，黄石之三廖，子牙之六韬吗？黄石公就是张良他老师，上廖天文，下廖地理，中廖人和。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就你董卓，身无半点德才，一身酸肉，满脑袋酱子，草包肚子，全是坏水，吃饱了总想当皇上，哪比得了人家吊民发罪、忠心保国的姜子牙呀？你别看他德才比不了，董卓这派头可不小。上朝坐着皇上的龙驹辇，下朝摆开皇上的銮驾，皇上那套执事啊全归他了，而且文武大臣还都得在午门这儿迎送他。不但这个，老贼董卓还在离长安250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煤屋城，这个城的规模布局跟皇宫一模一样，抢来了民间美女800多人做他的宫娥才女，整天这梅屋城这儿是弦乐歌舞声不断，就那个粮食他存的吃20年都吃不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比当年始皇修的阿房宫还有过之啊。这就算老贼一座皇宫院了，朝里边文武大臣有什么事儿都得跑到梅屋来问他，老贼也经常在梅屋城这是豁宴文武啊。有一天他又大摆宴席，把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找来了，夜间在梅屋城这饮酒，主要让你看看梅屋的夜景，当然是有一番歌舞了。喝着喝着，老贼董卓就问这些大臣，列位大人，你们看老夫这座殿堂之中是不是灯光太暗了？文武大臣没敢言语，心说你自己说殿堂暗淡行，我们说你这黑暗无光那还了得，你这儿整天得光华四射， 连你耳朵都得往外冒光，那才行呢。这没言语， 董卓一笑，列位大人有什么不好讲呢？既然觉得屋中灯光不亮，哎，我可以给你们加上几支蜡烛，来呀，点亮起来。董卓一声令下，大臣们就看出去了几个武士，工分不大，绑来了20多人，把这些人拖到堂前，剥掉衣服，用布子们一包，然后浇上油，就点起来了。这叫点人油蜡。哎呀，一片惨叫之声，使人听着是毛发悚然的。席间好多人惊吓得嘚嘚嘚嘚嘚嘚抖衣而战。董卓大笑，列位大人，你们看这多有意思，来来来，咱把这杯中酒干撩下去。还喝，这酒不得顺脊梁骨下去呀、啊、你们不喝呀，董卓喝，他一扬脖子，咕嘟一下把这杯酒就灌下去了。正在这时，腾腾一阵脚步声，吕布打外边进来，他走到董卓的身边，趴在他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大臣们就看董卓那脸色一变， 原来如此，好好好，我儿你且闪开。 吕布往他身边一站，董卓挺身而起，列位大人，今日我看诸位大人对眼前的美酒佳肴不下，恐怕是菜不对口啊，来来来，我让我家孩儿奉先与大家献上一道菜。 大伙儿都糊涂了，什么？董卓那意思是说酒也好菜也好你们怎么不吃啊？大概不对味儿吧。那没关系，我让我儿子吕布给你们做个菜尝尝。奇怪，吕布还会做菜吗？只见董卓把胡须这么一拢，儿啊，你亲手做来，谨遵父命。 吕布苍啷的一下把宝剑亮出来，他抢步上前，就把席间坐着的三公之一司空张温大人劈手一把就给扯下了座位，拖出了殿堂。当时这些文武臣惊了一个目瞪口呆，功夫不大，只见由堂屋外腾腾腾跑进来两个小校，手里拖着个红漆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这些文武大臣面面相观，这么一看不好，就觉得这个兆头不对。小校啪把这块红布这么一掀，盘子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在场的文武当时喝得面如土色，盼散魂消。有些人注目一看，感情这盘子里啊，盛的是司空大人张温的手迹。这宴会厅啊，咔嚓的一下子一点声响都没有了。正在欢欢乐乐的饮酒之际，忽然间端上颗脑袋来，这太煞风景了。如果杀一个一般小校啊，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响。那是司空啊，位列三公，官居一品呐、啊，怎么把老张温给杀了？在座的文武脸全都变了色了，心里头都打开了鼓了。这时董卓看了一看他的义子吕布，吕布看了看董卓，两个人相互点了一点头啊，是仰面大笑。 特别是董卓呀，笑得十分开怀。李维大人不必吃惊，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他们书信往来多次，昨日来信落在我儿奉先之手，嘿嘿，他想与袁术勾结一处，谋篡朝纲，为此我才将他人头砍下，与列位大人无关，咱们继续畅饮呢。我儿在。吕布往前这么一近身，啪，把头上雉尾这么一晃，呵，他那神气呀、啊，不次于董卓呀。整个这酒席宴前，甭看别人了，就看他们这干父子就行了。不知父亲唤我哪旁使用，呵，叫的真让人肉麻，显得特别那么亲近。董卓一笑，行酒来，说你呀，给大伙儿满满酒，孩儿遵命。说着，吕布左手一掏雉鸡翎，啪，右手把酒壶就端起来了，挨桌满酒啊，那哪是满酒啊，这是示威呀、啊，温侯敬酒，你说你喝不喝吧？其实大伙儿这酒谁还喝得下去呀、啊？哎呦，比喝药都难受啊！举着那酒杯，十位之中有八位那手没有不哆嗦的。老贼董卓看着这个场面呢，他是更加得意，因为他自从专权以来，他就想把朝廷的这些股肱重臣都给收拾了，然后他好啊横行无阻哦。今儿个杀张温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一儆百，让那些官员们都看看，今后我董卓说出一句话去，必须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稍有差池违谬，张温就是你们的下场。文武心里头怎么能够不紧张？再看看老贼董卓和他这干儿子吕布，这份神气，那个傲慢，哎呦，大家心里头别提多堵得慌了。看老贼坐的那份摇头晃脑的，比皇帝神气多了。他那干儿子吕布奉命行酒，哪是行酒啊，这明明挨桌走一走，是察言观色，看看呢各个桌上这些文武对杀了张温之后有什么不满意的表情。他带着把宝剑挨着桌出了，你说大家这酒还怎么喝呀？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酒宴散了，众文武各归府地，大部分呢回到家里头，把大被这么一蒙，全睡了，这叫凹睡。在这些文武之中有一个人呢，他是怎么也睡不着啊，在他的书房之中坐立不安，唉声叹气。这位是谁呀、啊？此人官拜司徒，姓王，名允。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更虚，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神武士，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今天在酒席宴前，王允亲眼得见董卓与吕布狼狈为奸，为所欲为，居然就敢杀死了司空张温，这还了得了？就是皇帝要把张温给治个罪，也得宣布宣布他的罪名啊！就那么句话呀，说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这是一派胡言。明明啊，这老贼董卓杀了张温是给我们看的。哎呀，董卓专权，横行无忌，按照老贼那所作所为啊，就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心头恨呐。但是老贼的势力太大了，尤其有他这义子吕布吕奉先为虎作伥，更难对付了。眼看着这汉室江山，不是就要断送在老贼之手吗？哎呀，王允大人他怎么能够坐得住，怎么能睡得安？他越想这个心越乱，就打书房里出来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溜达到了这个后花园。他想借着今天晚上星月之光，在花园里赏赏月赏赏花，也就是说心里头痛快痛快。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往日来的这花园里啊，心情还比较舒畅，看什么花啊，哎，还有那么点闲情逸致。今儿个呀，眼前开的都是什么花呀，王大人一律没看见，他就顺着这甬路往前溜达，来到牡丹亭前。王允站在这儿，仰面望天，轻轻叹了一口气呀、唉，自己官拜司徒，这七尺之躯生于天地间，居然不能为国报效，上不能尽忠辅君，下不能使黎庶安乐，有何面目活在世上？眼前的佞臣董卓就瞪眼除不了，瞅着他这么为非作乱，这王允心里滚油煎肠相似，不由自主的这眼泪淌下来了。忽然间呢，他听远处花丛中好像有点动静，王允手捻胡须一回头，只见这花丛中有一股缕缕青烟渺渺升空。这谁在这焚香啊？王允几步走过来了，他注目这么一看，有一个女子正在那儿磕头祷告。哦，原来是他呀。谁呀？这女子啊，是王允司徒府中的一个歌妓，她叫貂蝉。 此女自幼入德府来，是善习歌舞，死技双佳，聪明过人呢。王允待貂蝉如亲生之女。嗯，不知貂蝉今夜为何在此焚香祷告？莫非说人大心大，有什么隐中私情？王允想到这儿，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出来了，把貂蝉给吓了一跳。貂蝉赶忙起身过来给大人施礼，妾身我并无私情。 哦，那你为何一个人在此银夜焚香？ 貂蝉听得这会儿掉泪了，说我貂蝉承蒙大人恩养成人，优礼相待，虽分身碎骨也难报万一。近来我见大人双眉紧锁，必是为国家大事忧心。貂蝉又不敢动问，今夜见大人行坐不安，我特地在此主告上苍为大人解忧，不想被您相遇。大人如有用貂蝉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哎呀，司徒王允一想，这可真是万万也没想到， 能救汉室江山的却是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貂蝉，你随我来。他拉起貂蝉来就走，把貂蝉带到了书房。王允回首将门关上，立刻双膝跪倒， 可把貂蝉吓坏了。大人给他下跪了，这怎么得了啊？貂蝉赶忙就跪下， 大人有话只管请讲当面，奴婢我怎么能受得了大人您的大礼呢？ 嗨，貂蝉呐，我并非拜的是你，我拜的是汉室江山。 说着他们互相搀扶起来，王允这才把心腹话说了，说董卓专权，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杀害了多少忠良。我今天想把董贼给除掉，满朝文武所惧者并非是董卓，而是吕布。我观此二人都是酒色之徒，我想用以连环计，先把你许嫁给吕布，然后再把你嫁与董卓，你在其中周旋，使他父子反面，翻了脸，让吕布杀死老贼董卓，汉室可救。不知貂蝉意下如何？貂蝉听到这儿，又给王允施了一礼：“大人，奴婢我愿按计而行，只要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大人就是把我貂蝉碎尸万段，我也绝无怨言。”王允一听十分高兴，他让貂蝉去歇息，自己赶忙找来了良工巧匠，连夜打制了一顶束发金冠，在这金冠的正居中镶嵌了一颗避火珠，然后派人把这金冠就送给吕布。 可把吕布给乐坏了， 他没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金冠，尤其是上边这颗珍珠珠光四射，太招人喜欢了，把吕布高兴的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来，摘下来又戴上。我得好好谢谢司徒啊，在朝中一见司徒的面他就感谢了一番。王司徒一笑， 温侯，一顶小小金冠何足挂齿啊。不过那颗珍珠我倒要说一说， 那颗珠子不是我的，是我女儿的，她珍藏了几年了，是她亲手把这颗明珠嵌到金冠上送与温侯。 哦，吕布大吃了一惊，令爱怎么能够给我亲手嵌一颗明珠呢？ 因为我女儿非常敬慕将军。 哎呀呀，如此说来，我奉先当上府亲自去拜谢千金， 温侯能赏光到我府下，王允府地一定是四壁生辉， 我立刻前往。哎呀呀， 王允奉陪， 这倒痛快。王司徒就把吕布给陪到府里来了， 给让到了待客厅，先献茶后备酒。 吕布有点受宠若惊了， 他问王允呢，大人，吕布不过是相府一将啊，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如何这样错敬于我呢？你干什么这么恭敬我呀？ 王允一听此言差矣，将军呐、 我王允在朝中为官，多多依赖将军，这是一。其二呢，我纵观天下英雄，没有几个。如果真正的盖世英雄，我看只有文侯你。我所以恭敬将军，我不是敬将军之职，我不是恭敬你这职务呢，而是敬将军之才呀、你的本领太大了。 说的吕布乐的驾了云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有点着急了，我来干嘛来了？我是上府地来谢您的小姐来了。其实谢是好听，吕布就想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她既然能把这颗珍珠嵌到我这帽子上，镶嵌的那么好，这人长得一定错不了。他那焦躁的心情啊，王司徒看出来了，他没立即吩咐丫鬟去请小姐，干嘛呀？诚心绷着点儿。又喝了几杯酒，司徒这才吩咐请小姐出堂来见一见温侯将军。去了两个丫鬟，工夫不大，只听一阵击碎之声。击碎之声，就是女子那木底鞋踩在砖地上发出来的那种声音。紧跟着连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女子。哎呀，当时温侯吕布那两个眼睛唰的一子就直了，他没看见过，他都不知道这女子怎么进来的，是驾着云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还是由打门外走进来的呢？为什么吕布能这样呢？这女子长得太美了。只见她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碎玉，面如梨花，指不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这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这时候王司徒给他倒酒，吕布都不知道了。司徒一看貂蝉来了，赶快给他引荐。儿啊，这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吕布将军，赶快过去见过。貂蝉上前给吕布施了一礼。哎呀，吕布赶忙站起来了，是深深的还了一揖呀。还礼之后，他又给貂蝉施了个礼，这叫礼多人不怪，不是，感谢小姐赠官之情，金冠是小，珍珠为贵，是您亲手把那珠子给我嵌在金冠上的，我今天是特地来给小姐道谢。他说话的时候，那两个眼睛根本就没离开貂蝉那张脸，一个劲儿在那脸上来回转悠。王司徒让貂蝉坐在那儿陪着吕布喝几杯，貂蝉含羞落座给吕布满酒。这时候王司徒再跟吕布说什么他也听不见了，他就跟貂蝉这说着话，眼睛就瞅着貂蝉，一边喝酒他是一边往貂蝉的跟前凑合。恰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家人，说外面有一位客人要求见大人您。王允一听，哦，待我去去就来。吕布这么一听，啊，大人要去会客人，那我怎么好坐在这儿？ 这也不方便。奉先告辞，改日再来拜望大人。他嘴里这么说呀，可坐在这儿根本没动地方，他不想走啊。王允也知道他这句话是假的。 哎，温侯怎么能走呢？ 下官少陪片刻，有我女儿貂蝉在这儿陪着您，不是一样吗？貂蝉也想离开这儿。 王允一看，你可不能走，温侯与我是通家之好啊， 你要在这儿陪着温侯少坐一会儿。说完之后，王允出去了，这倒方便了。 吕布把椅子又往前挪了挪，眼看他和貂蝉呐就要肩挨肩绑靠绑了。 啊，小姐，我倒要贸然动问一句，不知小姐青春几何？ 我18岁。 哦，可曾婚配？ 尚未婚配。 哎，吕布觉得奇怪了，他心想，你父亲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你又长得这么好，那怎么连个婆家还没有呢？ 他这个疑惑呀，貂蝉看出来了。实不瞒将军，奴有三不嫁。 哦，吕布一听精神一振，我倒要听听这小姐怎么个三不嫁。 不是盖世英雄我不嫁，人才不出众我不嫁，绝路不高我不嫁。 哎呀呀，小姐，吕布在虎牢关前力战三英，可谓天下英雄也，人称人中吕布，品貌可谓出众，拜爵封侯，职位可算不低呀。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你挑的这三样我都占了，嫁给我不行吗？就这么个意思。 吕布说着，他绕过桌案，一撩战袍，跪在地上。 貂蝉一看，赶忙过来让他起来，他顺手一拉貂蝉，那意思你也得跪这儿啊， 一是我在你面前明明心，我是非你不娶呀，二是咱们借着这机会就把天地拜了就得了。 貂蝉刚跪下，司徒打外边进来了。王司徒根本没去会客，就在外屋那儿听着呢。他一琢磨是火候了，挑帘子进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俩人全在地上跪着呀？ 把貂蝉臊坏了，急忙站起来，转身就回了他的绣房了。 吕布也怪不好意思的， 王司徒微微一笑，哈哈哈，哦，我看出来，温侯有爱此女之心，那我愿将小女许配温侯。吕布一听，当即跪倒磕头，谢过岳父大人，我立刻派花轿前来迎亲。 哎，特急了，明日如何？ 明日也早。 那就后天吧。哎呀呀，这又何必呢？ 过个三五日，我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将小女送过府去也就是了。 多谢了。他又磕了个头啊。吕布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直瞪瞪的双睛看了半天，别再看了，走吧。出门上马，上了赤兔，他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都把他乐懵了。吕布走了之后，王允心里也很高兴，貂蝉这戏演得不错呀。第二天一早，在早朝，王允见着董卓了。他走到董卓的跟前，说：“相国呀，卑职想把您请到我的府中小叙片刻，我有心腹之言要对相国您讲。” 哦， 董卓一听，好啊，这王司徒这人跟别人不一样， 他对谁也不巴结，董卓就这么大的权势，他总是敬鬼神而远之。董卓挺恨他，总想找个茬口治治他，甚至又把他杀了，还没抓住这茬。现在一听说王允请他有心腹话对自己说，董卓明白了，这是我在酒席筵前杀了张温，把王司徒给镇住了，嘿，说明我这杀鸡给猴看呢，做对了。 司徒大人过谦，老夫今日晚间就过府求教，多谢相国赏光。 王允急忙回来了，他把早就准备好了的那间锦阁又重新收拾了一下，挂好了幔帐，挂起了彩灯，立好隔扇，铺上了红毡。等董卓一到，王允是朝服相迎，这套衣裳只能是大贺的日子才能穿的，今儿他把它穿上迎出府门，然后把老贼带来的500铁甲军安排好了，就把董卓请入了锦阁，随后一摆手把两边的人打发下去。王允就跟他说了，老相国呀，我们现在就盼着您呢早日登上大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此乃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呐。 哎，司徒，老夫才浅得微，相国恩德布于四海，是人人称颂啊！啊，来摆酒。 当时吩咐摆酒，等酒宴摆上来，老董卓一看， 司徒大人，如果老夫真的登基称帝那一天，我必封你为开国元勋。 王允站起来，是三拜九叩，向董卓施了君臣大礼，这酒就开始喝起来了。随后歌舞上来，貂蝉出来这一唱一跳，董卓当时就晕了。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貂蝉呢，他心想：我手底下几千个歌姬，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人呢。他赶忙把貂蝉给叫到了跟前。王允吩咐让貂蝉给相国满酒。 此女多大年纪？ 18岁。 哦，真是闪意双绝。 看来相国您很喜欢此女，我就把她送与相国吧。 多谢大人。 董卓站起来给王允做了个揖，他立刻吩咐回府。王允让貂蝉到后面去收拾打扮，呼花枝招展的，貂蝉从里边出来，有人搀扶着上了车走了。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气势汹汹闯进司徒府，干什么呀？找王允算账。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啊， 题材非常广泛。 哎，对 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哎， 揭露旧社会的。 对，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就那卖大力丸的， 卖大力丸 这么大个药丸子， 呵， 他告诉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什么也不治，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7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继续和姚老师我们把下面的内容和大家继续做介绍。先请见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谈到高血压，特别又把这个最后是吧，又把这个紧张综合症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再一次做了这个叙述我也多次在各地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特别提醒这些呢中青年朋友，一定要防止紧张综合症。这个题儿咱们就今天说到这儿吧。好吧。有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我们捡着常见的多发的来说，好不好？ 好。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了 是吧， 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比较常见多见的心脑血管病高血脂呗。高血脂这个正好这个症比较多。 对。 是吧，我们谈到高血压病有多少也上亿。是吧，我们谈到高血脂呢这也上亿了。是吧，那这个呢我们就要把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是吧多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好啊。 这个我们谈到了这个高血脂症是吧，现在很多人呢都特别注意的体检了是吧，体检了。体检出来之后一看看发现小箭头这个标出来了，说这什么意思是吧，一般我们的人呢很少因为你不是医生不清楚问问医生这怎么回事我这箭头怎么朝上检查完都要把这个单子送给医生医生说你可要注意你现在已经是高血脂症了。什么叫高血脂症那你得注意饮食是吧，像那个注意少油脂肪类的东西要少吃 少油少荤 对，就是这意思是这样的但是认识还是模糊的还是比较模糊应该这个问题呢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这么多的产生这么多的高血脂症还得说我们的宣传不到位我们还在这里做检讨是不是还得做检讨这个谭家大爷说了这有什么危害 对 你看所以你要提醒大家注意，你又不把它危害性你给点到了，大家还是 还是引不起大家的重视， 对不对？ 嗯， 你得把这个它的危害性 你得说清楚了。哦，我们就觉得啊，这样大家知道他危害性，那你就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你威胁着健康了，乃至你威胁生命了，是吧？所以这方面啊，我们今天呢，第一啊，先给大家说说，是吧？这个高血脂啊，咱们先说说呀，这个高血脂的指标，是吧？我们在节目上也是经常给大家提示的，啊，有三项指标如果高的话，啊，就可以确诊了， 就可以确诊为高血脂症了。 哎，对，啊，哪三项呢？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啊，这是记住了，啊，低密度脂蛋白，这是高，有哎这一项箭头朝上，啊。我们再看看呢，后边那个参考值，哎呦嚯，啊，高了，有人高一倍，有的甚至将近两倍了。 嗯， 啊，这个是第一，低密度脂蛋白，还有三油，啊， 甘油三酯， 甘油三酯，这个高了，还有呢，胆固醇， 胆固醇， 这三项都高，啊，这现在呢，这个病呢。我们说上亿就是非常普遍了，也就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叫什么病啊，啊，这人们都知道了，这叫富贵病，是不是叫富贵病， 就是您常说的垃圾病。 我们呀是吧，讲点实在的， 嗯， 富贵病好听是吧，它的实质呢就是垃圾，是吧，垃圾病，对不对啊，还有人说呢，啊，这是吃出来的病， 对，好的东西吃的太多了。 对，是吧，这个就清楚了。咱先把它的形成给大家说清楚了。哦，是这样形成的。是吧，你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大家都知道。是吧，过去啊，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前你很少听过有高血脂啊这病的。是不是， 对。 很少听到。啊，现在啊多了，啊，现在多了，通过改革开放啊，啊，人们吃的呢，那好了，是不是？吃的怎么好了呢？你过去要票，你有钱也吃不上啊，要本儿，除了要本儿就要票，要条。 对，过去都是定量的分配。 啊，这个油啊也是，一个月几两，啊，你到了春节啊、过节啊，有时候给你啊，多给你卖个，多给个条啊。 嗯， 二两啊，香油多给一两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呢也有好处。现在啊，辩证看问题也有好处啊，有少。现在所以这么病多呢，有人有一段我还在广播跟大家谈过，我说现在的油啊，哎呀，这个比水还便宜了，是吧？怎么说呢？是吧？这有一段啊，当然现在这油价上去了。是啊，有一段那矿泉水多少钱？一块钱吧， 两三块钱一瓶儿， 啊， 油也两三块钱一斤。 那时候东北的豆油还一块多钱了。 哦， 我说的那时候，啊，哎呀就觉得是吧，这赶上什么了，是吧？这好像赶上非洲了，缺水的地方了，是不是？那是说石油，咱们这个呢，啊，咱们说的是石油，啊， 食用油。 哎，咱们说食用油，你说的石油， 嗯， 是吧？所以这情况啊，另外呢，上海也有报道，而过去啊，这个肠癌的这个是排在第八，是吧？后来呢，通过这个油啊，就放开了，可以随意买了，啊，这个病呢，提高四个台阶，啊，列为第四了，啊，就说明这个问题，说我们这个油啊，吃的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啊，不是单纯的这个啊，血中是吧？什么甘油三酯啊，这低密度脂蛋白，你看都带脂，是吧？脂是脂肪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肥胖是什么呀？是吧？那将军肚啊，都是油啊，是吧？有的现在减肥怎么抽油啊？是不是？把那个油啊给吸走，啊，这是呢，啊。积聚的太多了，停滞在什么呢？我们那腹部了，是吧？所以我们就着这个呢，我们一块儿都说说吧，是不是？ 是的。 哎， 为什么呢？这也是纸啊，啊，哎，现在对这个呢，这个将军肚啊，腹围，人们现在越来越谈的比较多了，啊，我记得有一句话，啊，给大家提醒，非常有点深度，叫什么呢？啊，这个腰带是吧？这个 长 一点，长一寸，啊，这腰带长一点，寿命就短一点。 嗯， 我讲这个应该啊是有些力度了，但是对有些人还是没影响，还没引起高度的重视，是吧？特别是在餐桌上看见那么好多吃的，是吧？这句话呀、啊，恐怕早就忘脖子后边了，是不是？ 是的。 哎，等逼没的时候再想起来， 嗯， 是不是？ 吃的时候就把这个忘了， 忘了， 嗯， 是吧？哎。这个是先解决吃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减肥的问题，是吧？ 嗯、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是不是？这是啊，脂肪堆在这个啊，我们这个腹部，是吧？现在的脂肪吃的多到什么程度啊？无处不到了。那我们再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脂肪肝的人少吗？ 不少。 可不少。啊，脂肪肝的人是吧？有轻度的。 有中度的， 有 重 度 的， 还有重度的。 嗯， 啊，这个危害是什么呀？哎，这个将来对我们这肝的组织啊损害是最大。它促使这个肝怎么样？是吧？提前硬化呀，啊，提前硬化。所以必须把这个危害性给大家说说，是吧？你看腹部，是吧？危害性一句话我们说的，可以说。高度概括了啊，是吧？哎，腰带长一点，寿命短一点。我们再说这个脂肪肝，啊，脂肪肝是什么呢？啊，将来是，慢慢的，啊，使我们肝硬化。 嗯，提前的老化了。 老化，这你就自己就知道了啊。危害性我们不用多说了，肝硬化将来怎么样？是不是？还有很多了，啊。你们说呢？我们很多人也有脂肪瘤，有没有？ 有啊。 你看，是吧？你要成天吃菜，哪来的脂肪瘤啊？是不是？ 就是吃油吃的太多了。 哎，吃的这全身呢，到处流油啊，是吧？到处这个，是吧？积累的，啊，这些垃圾了，好的东西吃的过量了，怎么样？是吧？你又没运动消耗掉。是吧？你又没有呢，大便通畅排泄掉，是吧？你把这些呢，都存在了不同的身体部位， 身体不同的部位里 啊，不同的部位， 嗯， 啊，哎，你这个油太多了，从皮肤鼓着个包，啊，我们最大的见过有多大的包？馒头大的包， 对， 啊，有的叫枣大的，有的核桃大的，啊，有的十几个，有的甚至呢，是吧？二三十个。起的可是真不少，是吧？这都说明什么？啊，我们把这都给大家罗列罗列。哦，这是长在皮肤上的。说还有吗？ 还有， 还有就是脂溢性的脱发。 嗯。 啊，头发老出油，啊，出完油之后呢，怎么还掉？ 对。 什么叫脂溢性的？脂是脂肪，溢，溢是溢出来，三点水，溢出来了。 脂肪都溢出来了， 从头顶上冒出来了、 嗯、 是不是？那说明什么？吃的太多了吧？ 对 啊，有的从皮肤冒出来了，有的从呢啊头上冒出来了，吃的是太多太多。这些人呢，对这个油脂的东西就缺乏啊这方面的知识。 嗯，就是吃到肚子里的油太多了，最后往外冒了， 冒了。有皮肤拱出来的，有从头顶冒出来的。 嗯， 啊，我们说来道去，啊，最后说到又回来了，啊，从呢说这个，啊，高血脂症谈到了，是吧？这个指标三项指标，啊，我们要谈到身体，是不是？那么说呢，说到这个高血脂症，大家都想到什么？就血液当中，啊，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啊，在肝里啊，在皮肤上啊，在腹部啊，在这个头顶上啊，是吧？这个呢，啊，高血脂症将来的危害，啊，是对我们血液和血管壁，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啊， 你看我们有时候吃这个动物的时候，你看看啊，那肠那个挂着很多的油，是不是啊？ 挂 这个挺肥的，还挂着油啊。实际上呢，啊，我们血中有油，油脂超量了。我们血管壁一开始就是脂质条纹啊，最后的形成什么呢？就是粥样斑块啊。我们把这都给大家罗列罗列。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六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三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三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八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三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说还有吗？ 还有， 还有就是脂溢性的脱发啊。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啊，在肝里啊，在皮肤上啊，在这个头顶上啊，是吧？还有就是啊，那个腹部是吧？啊，现在人都有标准的啊，男性应该是。啊，腰围多少？女性应该腰围多少？是不是？ 男性腰围不能超过2.7尺。 嗯。 女性腰围呢，不能超过2.8尺。 这都数字化，这都量化了啊。还有体重，是不是？ 对。 哎，现在那都是数字，都非常规范。 是的，对，每个人的标准体重就是你的身高减去105等于的公斤数，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数字。 哎，都有，现在呢都有标准化。 是的，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谁也不去啊，我们一般上了年纪很少计算这个啊，但是你不能胖太厉害啊。 对，你差不多就行了。 哎，对对对，是吧？你觉得你胖了又让人看出来胖了， 嗯， 那你自己感觉到又行动不便了。 对，当你自己蹲起都觉得吃力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超重了， 都见船了。 嗯 啊，所以你自己就应该有啊，也有感觉了，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是不是？ 实际上这个胖瘦自己都应该感觉得到， 应该感觉到，是吧？这个原先的裤子不能穿了，是吧？这个眼儿又搭上一个眼儿了， 对， 怎么会不知道呢？ 当你每年天一冷一穿衣服，自己就能感觉到， 哟，去年的裤子坏了，今年的是吧又小了又瘦了， 嗯， 是吧？这应该呢，主要是大家对这个的危害性是吧没太注意。有些人注意了是从一个美的角度上是吧哎来重视。 当然了，美是一方面。 一方面。 嗯，但是呢它超胖会引起好多的病症。 对，应该主要是从啊健康。 是的，从健康的角度上就不能太胖了。 这个美啊是应该建在这健康的基础上。 是的。 啊，你看有的人开始减肥不吃，好瘦的，啊，有时候我就在开玩笑，我说你这二级风不能出去啊，呵呵，出去就刮跑了。那有的太左了又，有的人呢又不在太不在乎了，是吧？这种现象我看还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过程，还得需要我们不断的啊去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嗯。 嗯，那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那中国两亿个胖子。 对， 是不是两亿个胖子了？其中呢，啊，有一亿人， 有一半以上， 都因为这个胖产生疾病。 对， 是吧？不是单纯的你胖，是胖有胖的美，啊，但是你不能说有疾病啊。 对，因为胖影响了你的健康，我觉得就不值了， 不值了。 嗯， 啊，不值了，这叫畏嘴伤身的。 对， 啊，啥畏嘴伤身了？啊，过去是祸从口出啊。 嗯， 是不是 病从口入 啊？祸从口出，现在呢，啊，是病也是从口入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啊。 哎，我们为什么要要把这个问题呢把面铺开， 对， 要说是吧，这他也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啊， 嗯， 是吧，我们就着说这个问题，这个咱们今天呢就专题就说说啊这个什么血管血液啊，心脑血管嘛，是吧，心脑血管，哎，我们吃的东西怎么到血液当中了呢， 就是 啊，有人就很奇怪啊，是吧，你这太多了，是吧，到处啊都是油脂的东西了， 就溢出来了， 都满了， 嗯， 啊都满了，哎，慢慢也渗透到什么呢，就渗透到我们血液当中啊，也挂在那血管壁上了啊，就是这样的，是吧，你看一开始这血管是什么呀，一开始它是吧出现的血管壁是一个脂质条纹， 嗯， 啊，脂还是脂肪的脂，是吧，油脂类的条纹，哎，挂在我们血管壁上，使我们的血管壁怎么样就不光滑了啊，这一不光滑会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呢，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哎，一等到再发展严重了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啊，昨天我们还啊把这句话还说了啊，叫呢动脉粥样斑块， 还会使血管失去弹性， 这个斑块是什么，我们先说一步一步的说好不好， 好， 这个斑块是什么，有人说了这个斑块的组成成分是什么，胆固醇， 嗯， 啊，我们说了吗，嗯，高血脂症是吧，三项指标为主嘛， 对， 是吧，胆固醇高嘛，这个沉积在血管壁上啊，形成了斑块了，这时候你还不知道呢，是不是，他不知道呢，你还那么继续吃呢，是吧，结果慢慢吃怎么样，吃堵了，哪堵了，心血管堵了，是不是，你这不谈到冠心病了吗，那这现在冠心病也相当的多，而且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死亡生命嘛，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哦，这个危险性在这儿了，是吧，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说到心脏，心脏是人体的什么呀， 发动机呀、 啊，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出现问题了，你说说这个机器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汽车有发动机吧， 有啊， 是啊，啊，机器里边都有发动机吧， 嗯， 哎，对，好了啊，就是核心的部件出现问题了，那还得了， 那就严重了， 哎，他为什么给把这个心脏比喻成发动机，发动机一旦停摆预示到什么呀， 岩浆死亡啊， 那可不是，不是，你们汽车开着发动机出现故障了，飞机出现故障了，发动机，你看飞机为什么现在有两个三个的发动机啊， 嗯， 就是防这万一啊，啊，这人不行啊，人就是一个心脏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大家就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是吧，心脏发现问题直接危害的生命啊，跳了它不跳了，是吧，那就出现故障了，是吧，所以说出现心脏的问题都不得儿戏，不得轻视啊，不得轻视啊，这就是说啊，我们的心血管是吧，它不能堵，是吧，一旦堵了以后直接嗯，就影响到这发动机，正在关键时刻，时间也到了，想听咱明天继续好不好，朋友们， 好的， 要是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小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